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关注这么两个事情。一位女学员在驾校的考场里边偷偷练车，被控无证驾驶，但是事发之后数月还未定性，那这事儿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了呢？她的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无证驾驶呢？这是一开始节目当中要来说的一个事情。那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还是国庆长假当中旅游时间之内发生的一件事情。像前两天呢，包括我们节目，包括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像青岛海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事件，包括几 A 级景区现在是被取消了等等等等。那么咱们除了景区和商户，也来看看国庆长假期间有一些游客也是挺奇葩的。游客偷拿雷峰塔古砖说泡水喝了治病，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理由啊？他这种偷拿古砖的行为，又在这个法律定性上会构成一个什么意义上的行为呢？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是咱们节目当中要来关注的第二个话题。好，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哈。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头一个事儿呢，就是刚才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那就是这个在驾校考场内，女学员是偷练车，被控无证驾驶。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哈，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太知道。这事儿啊，发生的时间到现在有几个月了，那是在今年8月份。那么在广东番禺报名学车的外来工阿莲啊，这是一个女士，她这个阿莲也是一个化名，就在这个考场里的一块空地用私家车练车，结果被考官发现而且抓住了。考官当时还报了交警，当时呢他是这个阿莲呢涉嫌无证驾驶被拘留了。然而这长时间过去了，得有2个月的时间了吧，这个案件啊到现在还没有定性呢。那法律界人士就表示哈，这个是否属于无证驾驶，就是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咱们详细的来说一下这个情况。阿莲呢是在本地的一所驾校报名学车，已经过了科目二，今年的8月25号啊要来考这个科目三。那么在8月21号的上午，阿莲的丈夫阿亮开着自己家的车到这个驾校的考场啊来查看。丈夫阿亮说了，这期间呢他去上厕所，把车呢停在考场内的一块空地里面，妻子在车上等他。可他也没想到妻子自己坐到了驾驶位开车练习起来了。丈夫阿亮说啊，妻子阿莲练习的时候就被考场的一名考官发现了，于是报了交警。交警赶到之后表示，阿莲涉嫌无证驾驶，可能会被拘留。而她的丈夫呢，把车给无证驾驶的人来开，驾驶证可能会被吊销。呵，这事情还挺严重的。那事后呢，交警将他家的车和他的驾驶证扣留，让他等候处理。但1个多月，快俩月过去了，阿莲的驾驶证和车呢是已经领回来了。可是从事发到现在，阿莲的行为是否是属于无证驾驶，警方还没有定性。据了解啊，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刚才所说的涉事的空地是不是属于道路。那如果说属于道路，就可以判定为无证驾驶。目前呢，警方的说法说，警方正在向国土部门调看相关资料，查看涉事空地的这个属性之后呢，才可以来做处理。那这样一件事情哈，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说过，有的人呢可能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刚介绍了。那我们节目现场呢，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刘小兵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哈，媒体也总结出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事发到现在1个多月快2个月了还没有一个定论。那咱们 当时哈、啊、说到这个事情，他涉嫌的罪名叫无证驾驶。那咱们先按无证驾驶的法律规定来跟大家说说，按照法律规定，到底什么是无证驾驶？ 这个关键是你这个是不是在道路上？ 嗯。 啊，如果说这个行为它不是发生在这个道路上，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比方说学习，这个就很难说它是一个无证驾驶。 嗯，那无证驾驶在法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当中怎么样来规定的呢？ 对啊，你这个无证这个驾驶其实它是有一个资格的问题啊，这个是属于这个行政许可的范围。 嗯， 如果说你有这个资格，那么你就是有证驾驶；没有这个资格，你把车开到路上去了，开到这个公共道路上去了，那么这就是无证驾驶。 嗯， 啊，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呀，这个上面有明确的规定。 嗯，道交法当中对这是有规定的，但是既然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所以就涉及到一开始咱们也是几次提到了，到底驾校里面这一片空地算不算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所说的这个道路的概念，是吧？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那么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它的119条的规定哈，道路它是指公路、城市道路，或者呢，以及呢这个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这个广场啊、公共停车场啊等这么一些场所。 广场、公共停车场这些都是属于道路。 对。 那像一般小区里边的那些比如说有一些也是小区里边会有一些空地，让大家伙做一些活动的地方。那种能算是道路吗？校园里边的操场能算是道路吗？ 这个很显然，它这个道路它应该具有两个属性啊，一个是它的公共性， 嗯 啊，第二呢是它的这个通行性， 就是第一它要对社会公众 对 来面向他们来开放， 对， 第二它是要对车辆是允许车子在上面走的， 对， 有这两个属性， 对， 嗯， 所以这个你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在学校里面。这个在小区里面，这个是符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呀，这个119条的这个规定，就是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地方，如果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它就应该是道路。 嗯，小区里的停车场肯定是，公共停车场也是。嗯、 对。 你像要像这个校园里的操场，那肯定就不应该有这个属性了， 对，它没有通行属性。 嗯。 它虽然是公共性。啊，但是没有这个通行属性。 那可是说到这件事情当中里边提到的驾校里边的空地，哎，那可能咱们会涉及到两方面哈，主要说的还是这个空地的属性，然后另外呢，这个驾校里边其实也修了很多的路，但它又不是像社会上的公共车辆开放的，都是给那些想拿本还没拿证上学的人来开放的。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大多数人在正常的练习过程中哈、啊，驾校当中的那些可以让车子练车的那些车子走的那些路，那些属于道路吗？ 这个它显然哈、啊，这个它不具备这个通行性。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通行，它应该是啊具有公共性啊。 嗯、 这个那么这个驾校里面的这个领域，你很难说它是具备公共性的。 嗯。 啊，那么它的目的呢，也不是用于这个通行的。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它不具备这个啊，总体上啊，不具备这个啊道路的属性。当然，如果说里面有些特殊的地方，比方说它的这公共停车场，这个不一样， 嗯， 那就应该它具有公共性了，而且具有这个通行。这个通行应该从广义的理解，包括这个啊停，包括驶。 嗯，那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事发地是驾校当中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呢，专门说是空地，又没有说它是停车场。那我想呢，在这个驾校当中啊，应该是单独还有其他的这种供车辆停放的这种停车场，而这个是区别于驾校练车的那些道路和驾校停车场的另外单独的一块空地了。 对， 那它的属性， 这个空地啊，它在这里说的并不明确。它这个空地是指这个练车的这个区域呢？还是指这个驾校里面的用于停车的地方呢？还是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的其他的这个区域呢？这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差异性其实是有不同。但是刚才 刘老师是整体分析说，这个驾校当中哈，整体来看它并不是具有这个通行性的。 对。 所以如果说一定要算成道路，那是需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哈。其实这事儿的问题也就是出在这儿了。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警方给出的这个说法啊，是说警方正在向国土部门调看相关资料，查看涉事空地的属性。警方这么做，而且他是向国土部门调看相关资料，那您觉得这个调看相关资料就能够直接解决驾校里面的这块空地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是道路还是不是道路吗？ 这个对于道路的这个认定应该是监管部门自己的责任啊，是他的这个权限。这个我个人来看跟国土部门好像关系不大，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呢，交警的说法是说他们也是正在去查这个相关资料啊。而这个涉事的车主就是当时开车去的这个阿莲的丈夫阿亮，他当时呢受到的一个处罚是说车子是被暂扣，然后这个驾驶证可能会被吊销哈。当然后来呢，驾驶证和车是已经领回来了。而涉嫌无证驾驶的这个阿莲，那他到现在还悬在半空中呢，到底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他还不知道呢。那从您的分析来看，就是自己家的私家车在驾校的一个空地当中，还没有取得证的时候，这个打算练车的、打算学车的这个阿莲在空地上开了开，被教练发现也没出事的时候就报了警了。那您觉得私家车的车主，当时开车去的这个司机，还有后来实际上就是自己没证在那儿瞎练车的这个阿莲，对这件事儿他要负什么责任呢？ 这个我认为刚才讲了，他这个既然这个驾校里面这个领域不是道路啊，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空地哈，我不知道它是指哪块空地是吧？如果说是的确它是不属于道路的话，那么它这个应该还主要是一个和这个驾校之间的一个合同的这个问题，合同关系。那么它是不是属于这个合同约定的范围？它有没有这个权限在这个驾校里面这个去练车，空地去练车？如果说他是合同有这个约定，那就可以，那没有问题。当然这里面报警了，说明他这个里面 显然是没有， 可能是没有这个约定，那么这个可能还是一个这个违约责任啊，或者说民事责任的问题。 可能当时没有出事的话，从刚才您的分析来说，没出事的情况下可能他什么责任也都不一定够得上啊。还 这个就是说呢，这个驾校啊，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属性，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对吧？那么作为这个阿莲来讲，这个还是应该要这个尊重这个驾校的这个管理规定。作为驾校来讲，当然如果它是公共的这个驾校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呢，尽量我是提倡啊，就是这个公共的去，这公共资源，我觉得还是尽量的把它提供出来，让这个社会去这个使用，包括这个学校啊，是吧？它的公共设施啊，对吧？也可以拿出来给这个社会公众去使用。 但是这件事情的处理呢，就是发现阿莲在空地上开车的这个驾校的教练呢，当时选择的是去报警，报了交警。他的这种做法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从驾校对自己的财产和对自己的学员负责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在驾校里边，和去学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太会开车的，对吧？如果会开了也不学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危险。这件事儿是因为发现及时没有出任何事儿。那么咱们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个假设，万一说发现的晚了，这个阿莲也是油门刹车没分清，或者是出了什么情况，出现了撞车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撞坏了人或者是撞坏了东西，这个时候驾校是不是会要承担一些责任呢？所以他才会更加的，从教练的角度也会更加的严格的盯着，会不会有这种没会开车的人、没有证的人就跑到我们这儿来开？ 这个事情呢，这个看这个驾校他是不是有负有这个管理责任？ 如果是他这个负有管理责任的话， 那怎么来判断驾校是不是负有管理责任？他的一个带门的一个地方有一辆社会车辆进来了，然后社会车辆里边自己的人也没跟他们任何人打招呼，在空地上就开起车来了。 对呀、啊，你这个他社会车辆他怎么就进来了呀？对吧？你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管理上的这个疏漏，对吧？那么如果说他有管理责任的话，那么可能要和这个阿联啊要承担连带责任啊，承担一定连带责任。 嗯， 如果说不负有这个管理责任的话，那主要还是我认为这个阿联他作为一个侵权人啊，负有这个侵权责任，这个还是在我认为。如果说当然了，如果说他构成这个刑事责任，那就是负刑事责任， 就看事儿出的严重程度。 对， 嗯，那么刚才您说的是说阿联如果是说在真的是出了一些撞车这样的一些事情，他要是根据的是侵权责任来对这个事故的后果来承担。 对啊，这个比方说你这个撞坏了财产， 嗯， 对吧？一般的普通这个撞坏的这个财产这种的行为，那可能就是这个侵权责任的问题。 嗯， 啊，你如果说是故意的呀，或者说这个过失的造成的这种重大的财产损失或者人身这个损害，那么它可能就构成这个刑事责任了。 嗯，那么一般来说，正常的在道路上出现交通事故，基本上车子都是有保险的，尤其是这个交强险、是每辆车是必须上路就要上的。而这辆私家车是跑到了这个驾校空地，万一真的是出了事儿的话，保险有可能会对这个事情的后果在民事上做一些理赔吗？ 这个还是要看这个保险的范围，那个保险合同怎么规定啊、如果说是这个财产问题，是吧，他比方说是保的是财产，这个盗抢险，对吧，他、并不限于是在道路上发生。 嗯，就是看这个保险的一个， 对，看他这保险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合同。那 像这个比如说是像强制三者险是什么样车都要上的，那如果说是在这个驾校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了这样的一个车祸，交强险会负起这个责任来吗？ 这个三者险它还是就我所知它还是它的有一个特定的范围，还是在道路上。 道路上， 对， 所以根源其实还就是在这个空地到底是不是道路。 对，你如果说不是在道路上造成的这个损害的话，人身损害的话，伤亡，对吧？ 嗯， 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很难依据这个合同来提供这个保险。 嗯，那么再延伸问一点点啊，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也好，其他的这个媒体其实也都报道过，说咱们国家呢现在是已经可以驾驶证可以自己去考了，你不是说必须要经过驾校的培训就才能去考。那可是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你没有证的人你去找哪儿练车呀？驾校的空地里边这都是要被警察叔叔管起来的呀。 这个我是看到有这个公安部交管局，他是通过官微啊，他是发了一个消息，正在调研阶段，说是以后有望这个通过自学啊来考取这个驾照，目前来讲还没有这种相关的这个规定出台，目前应该还是不行。但是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是一个趋势。比如说在国外，在美国，我在那里这个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就没有我们类似我们国家这种驾校啊。这个驾校其实我认为它还是一种垄断行为，这个应该要开放。这个允许这个个人通过自学去考取这个驾照。那么当然你这里面需要很多的配套的这个措施啊，制度出台。你比方说你在美国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汽车俱乐部啊，你是可以请这个汽车俱乐部的人来做这个教练的，那么你自己也不需要去，没有这种必须去这个驾校这个考试的这种情况。其实的话你只要有驾照就可以做师傅做教练，这里好像这个律师也是这样，他你有这个执照你也可以带这个新人去练习啊，是吧，去实习啊。所以的话这个应该要 趋势啊，这个趋势就是开放。 嗯，现在在全国呢，这个自考驾证应该还没有说在全国铺开，但是已经有了一些试点。 是 吧？但是具体的这个落实，确实都在面临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到底在没有证的情况下，您怎么练车？去哪儿练？开谁的车？真的出了一些状况，除了防范之外，出了事儿之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怎么来分配责任？这些其实都是在今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趋势在慢慢推进的过程当中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没错。 嗯，好，也非常感谢刘小兵，是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我们警法在线继续。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真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在十一长假期间发生的。之前啊，很多朋友和我们节目一起都是在吐槽这些无良的商家呀、黑心的景点啊等等。那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游客的事儿吧。西湖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每到长假的时候，朋友圈也都会晒。那个时候晒的不是美景，而全都是人了。照理说呢，人山人海的这么一个景点，除了看人之外，也出不了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这次还真就出了点新鲜事儿。西湖南岸的雷峰塔，那是杭州非常著名的景点之一。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黄金周哈，来杭州玩的游客，应该也是不会错过雷峰夕照的美景，还有白娘子的传说。不过呢，游客当中啊，就有人觉得还不够满足。10月7号，三个特别离谱的游客竟然从雷峰塔的遗址里啊偷走了3块砖头，还说呢是为了供奉起来，然后再挖点砖土泡水给老人喝了好去病。哈哈，当时这个事发的时候呢，这个遗址内是高达数米的塔身残体，上方呢是专为保护遗址而建的保护罩，一个八角形，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外是汉白玉栏杆，保护罩外围还有一层玻璃围挡。那么当时呢，一名中年男游客突然就翻过这个玻璃围挡，跳进了2米多高的遗址保护区，取走了3块褐黄色的古砖之后，又匆匆地爬出遗址，和另外2名游客呢一起试图离开景区。嘿，您说这么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么多的人，当时呢就被人举报了，然后就被景区的工作人员从监控当中看到并报警，民警随后就把他们抓住了。这3人来自内蒙古，2男1女，都是中年人。他们所给出的要偷这个砖的这个原因，就像刚才说的，不是为了卖钱，要跟家供起来，而且再从砖上抠点土泡水给老人喝能治病。据民警透露，这3名游客被传唤之后的认错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但3人的行为呢，已经属于偷窃文物，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嘿，这事儿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看了之后都觉得特别新鲜。那咱们要说到法律上的这个点，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跳进这个玻璃围挡去，这偷砖吗？反正就拿了砖就走，那这样的行为怎么来定性，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我们还是请政法大学的刘小兵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要看这个砖是吧，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砖，它是不是文物， 专家一说立刻就变得复杂了，这是专家来说砖。 但是 什么性质的文物，这是要首先要确定下来的。 它是不是文物，这首先是个问题。 是不是就是个问题？ 对，对，这个它在遗址里面的这个砖，它这个砖是不是雷峰塔上面的？或者说出于这个维护这个遗址，它从外面运输进来呢？首先要确定这个砖它是个什么性质的砖。那么这个即使是雷峰塔上的砖，这个它也不并不当然就是文物，这个要 雷峰塔本身是文物，但是雷峰塔上面的砖却不一定是文物， 它不一定是，这个是需要认定的。这个可以认定，这个文物主管部门可以认定，根据这个文物认定管理办法去认定。比方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砖它上面又有刻有文字，而且它能够建立起和这个雷峰塔之间的这个联系，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是文物，是吧？它有这个文物嘛，它就是有这个历史的文化的价值嘛。否则的话，如果说你这个砖拿到外面去，你跟雷峰塔之间没有建立这个联系，上面看不出它有这种文化的东西，那很难说这个它就是文物。 所以现在案件也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可能也是对于这个砖到底是不是文物，如果是的话它到底构成一个什么级别的一个保护文物，正在鉴定过程当中呢。那么所以咱们在这儿呢也在跟大家多说一点点，延展开来哈，这么跟这个行为相关的，因为这个人涉嫌那叫偷窃文物哈，那么跟他相关的应该就是盗窃文物罪这样的一个刑事罪名了。那么也是用一点点时间呢，请政法大学的刘晓兵老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罪名。 这个罪名呢，就是这个文物保护法里面这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说呢这个盗窃这个文物，那么它可能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话，他可能处3年以下，这个有期徒刑；严重的话，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去这个新的文物保护法这个修改以前呢，他可能最高判处死刑，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这个新的这个修改以后，好像把这个死刑是不是取消掉了？ 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罪名当中是没有死刑的。其实刚才咱们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呢，一个是说还是说咱们游客的这个素质哈，除了往年咱们大家说的排队的问题，随地乱扔这些垃圾的问题，这事儿就是相对来说性质严重很多了，在这特别提醒大家伙注意。另外一个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这个盗窃文物罪。您甭看一块砖头，像有些人去也常常爬，顺手抄起说，哎，这砖不错哈，可能是古常常觉得好像是我喜欢你，我爱惜你，我带走，但很有可能真一鉴定出来说这是文物，那可能就会涉嫌犯罪了。 对，这个不管是不是文物，我们要爱护这个长城，爱护这个雷峰塔。这个长城，这个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呢。这个雷峰塔它也是肯定是文物，对吧？那么首先要爱护文物，这个否则这种行为都是不文明的。 这种爱不是说你占有它所表现这种爱，而是说让它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待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好，非常感谢来自政法大学的刘晓兵副教授。然后咱们今天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高庭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小确幸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5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